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 YBU。 然后这个每年一过去肯定会有一个盘点，包括想大家想知道这一年过去都干了什么。你看像各种各大产品它都会出一个年度的报告，反正就是想说这一年大家觉得过得很快，但是还想捋一下这一年都落住了什么。那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想捋一下关于过去一年自己买到一些东西可能觉得比较好。那其实我们去看这个像这种盘点性质的节目，其实很多像公众号、微博、微信都在做，但他们可能在做一个意思可能比较悲观，像是聊一些裁员、离职、失业、倒闭这些事儿可能比较多。那我们像播客这个形式的一些盘点的节目也是比较多，不过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消极，聊的可能电影、音乐可能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呢聊的这期节目也是想聊这种消费数码可能比较多一点，因为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它有一个新的积极性在里面。那我们也想在新的一年有一点向上的劲头吧。那么这期嘉宾还是请到了战豪，战豪打一招呼要不。 Hello， 大家好，我是战豪。 也请到了经理，经理也是我们的长期的嘉宾。 大家好，我是经理，常驻嘉宾了。 还有我们比较受欢迎的洋葱同志。 Hello， 各位好，我是非常受欢迎的欧阳洋葱，谢谢。 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偏向于买买买的一个节目。那说实话，相对于去年一年来说，我这边消费算是一个在紧缩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各位的一个情况怎么样。那要不从我这边做一个抛砖引玉吧，因为我这边买的更比较少，可能聊的可能比较快，能够进入主线能够快一点。那我这边去年觉得比较买的一个大件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录音方面的，也是做播客方面的，它是一个 Zoom H5， 大概不到2000块钱。它是一个相较于传统的麦克风来说，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它就是可以充当一个 hub 的功能。比如说它有两个接口去可以连麦克风，然后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可以非常便捷的不用去对轨。比如说你有同地录音的需求你可以有另外两个嘉宾，你录音的时候你把另外两个嘉宾的麦克风接进来，然后你最后剪辑的时候就省去了自动对轨的这个步骤。然后相比于传统，因为我们之前是用手机或者麦克直接就录了，然后音质上可能是确实不是那么好，然后这次提升了一下，用 Zoom 的话可能音质上相比之前要好很多。然后我们后期剪辑的时候，我这边的声音就简单做一个用 AU 做一个降噪，然后套一个播客的滤镜，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不错的声音效果。然后我这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购买吧。然后其实这个 Zoom H5 在播客录音圈还是比较火爆的一个产品吧。那相比于普通的这个麦克风，不论是音质啊还是说这种同地录音的需求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满足。但是去年就2019年，可能我们由于工作的原因，然后各自嘉宾都是在异地，所以异地的情况比较多，所以 Zoom 在用的这一年更多充当的是一个麦克风的一个身份吧。也希望接下来能够有一些同地录音的机会。你看像很多知名的节目，他们其实挺排斥异地录音，因为异地录音是你很难去和你的谈话对象有一个上下文的交互，就是你看不到他的表情，你也看不到他的一个语气，所以你只能通过这种远程的录音形式去追赶对方的一个说话的步骤。其实我觉得如果说能有机会去录音，我是不建议大家远程去录音的。好，那我这边的一个年度单品就推荐到这，接下来哪位朋友聊一聊。 那我说一下我2019年的年度单品。 可以啊。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单品是我在购入了 MacBook Pro 15.4英寸。然后在我们第22期节目里，战豪提到过这一款 MacBook 是搭载了 i9 处理器，然后它具有苹果系列产品少有的性价比。这期节目录完之后，我在京东上看这个配备 i9 处理器的这个 Windows 笔记本，相比于这一款也没有什么优势，也基本都在20000以上。然后我就购入它，替换了之前的14款的 MacBook Pro， 这个电脑已经用了5年多了。我在用14款 MacBook Pro 之前呢， 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我前两年就用坏了两个笔记本。我对于笔记本这个东西，我是没有什么耐心的。当时他们就坏到键盘排线也坏了，然后硬盘也坏了，然后就差主板了。但是14款那个 MacBook 坚持了得有5年多，并且在我换掉它的时候，它使用起来仍然十分流畅，一点毛病都没有，真的特别符合苹果地表最强做工的这样一个称号。但是呢，就是因为年事已高了，我在用它的时候，它开多个应用真的是非常吃力，就我哪怕开个远程它内存都爆，然后风扇狂响，我觉得它是该退休了。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个出了16寸的 MacBook， 发觉手里这个 MacBook 就不香了。但是呢，我觉得虽然说16寸的在就是显卡和屏幕上都有很大的更新，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我也没觉得有很大的遗憾。我可能唯一的遗憾就是 i9 处理器没法放在 13.3 英寸的 MacBook 里，这是我今年购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单品吧。 我中间再插一句话，我想问一下经理，就是你这个设备买来主要是做什么用的？ 其实说来惭愧，远程连接我实验室那台台式机用的，然后或者说一点小的编程任务吧。 TeamViewer 专用。 嗯， 其实好浪费啊。 我买之前我觉得就之前那个内存不够用嘛，它特别吃力，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有很高的使用率，但是我就高估了这一点，所以说它并不是我本年度的最值单品。 你买的这个是19年款的是吧？ 对，19年款的。 16还提升了一点，就是硬盘512直接翻到 1T 了，这个按往年苹果的计价来算的话，这个是要贵2000多块钱的。 是的，但是我其实256我都用不完，因为我不拿它存东西。 嗯，行，那就是清楚自己需求嘛，也是好事。 对，我的痛点就是不要太大。 嗯， 因为我最后一个换掉的在14款的 MacBook Pro 之前，我用的是一台 17.3 英寸的一台电脑，就是砖头。然后我天天背那个 习武之人， 对，我每天背那个书包都20多斤至少，这个电脑加个电源然后再加本书20多斤差不多。 15.4 英寸跟16英寸大概能差多少、啊、 我觉得还差的挺多的， 宽度差不到1厘米，其实因为16寸边框收窄，宽度差的不到1厘米吧，重量可能稍微高一点，重量多了200克，因为电池也加大了，但是三维的话还好，控制的还好。 对，但其实我当时15.4我都觉得它大，但是买回来还好，因为它真的太薄了，我觉得还行。 OK， 嗯， 然后我觉得今年买的最值的一个单品就是AirPods 2和 Apple Music。 其实之前 不是，我还打断一下，那个 AirPods 2为什么不买 AirPods Pro 呢？ 哦，因为这个是这个是我在闲鱼上淘的 啊。 对，主要就是因为便宜，因为在此之前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去买苹果的无线耳机，我甚至觉得我永远都不会买。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当时它刚出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最直接一个原因，它太容易掉了，太容易丢了，但是就我其实没用、 嗯、所以现在你觉得它非常值得是吗？ 就因为我本来是一个任何耳机在我耳朵里表现都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第一次从这副耳机里面听出了区别，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说音质方面吗？我问一下，你之前用的耳机大致是什么价位的？ 就200-300那种。 嗯 ，OK。 我不是一个耳机爱好者。 这次我再打听一下，就是你从闲鱼上淘这个 AirPods 二代用的花了多少钱？ 600。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了，嗯， 哦，那是挺值的。 那怎么验货啊？你这个耳机来了，有验货吗？ 凭感觉。 哦，不不不不，这不行。 只要能连上苹果的手机就可以了。 就是不有一个那个 Apple 支持嘛，然后他从那上面去验队列号。 对，是。 他在和你联络的时候，你就要他提供 购买凭证， 对，订单，然后 嗯 啊， 是发票或者说小票，还有设置盒子上的序列号是一致的。也就是验耳机中的三码合一。 嗯，我们回到刚才的一个话题啊，你刚刚说就是你认为它跟你之前用的耳机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它音质更好，这是其中一点你觉得非常满意，那还有其他的吗？ 无线是吧？ 是的，然后我就是戴上之后我觉得感觉不到我在戴耳机，就是真无线，真无线。 嗯，这也是很多人说的。 嗯 ，AirPods 就是这样。很多排斥 AirPods 的人，他之前是没用过的，用过的基本都说好的。首先，它的佩戴、它的人体工学是真无线耳机里最好的，而且它的连接是最稳定的。很多人是用了之后就发现生活离不开它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对，因为很多你会发现很多人走着在地铁上都就一直挂着耳机，就别的耳机很少有这样的。 嗯， AirPods 的人体工学设计确实很难掉下来。 对，一开始我以为它很容易掉，这成为我最开始拒绝它的理由。然后第二个拒绝我的理由就是价格，也就是我不买 Pro 的原因。 太贵了，Pro 应该是2000块钱是吧？ 1999，对，嗯， 嗯，好像是， 嗯，在我这更贵。 所以在体验方面，静理有觉得让你觉得非常值得购入的原因吗？ 对，然后而且要就是搭配 Apple Music 来用。虽然说我开始也不太喜欢 Apple Music， 我也觉得我永远都不会开，原因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我没有办法找到那种网易云歌单的感觉。 它没有歌单，它基本没有歌单。 对，它的推荐好像都特别奇怪，我只能听专辑， 嗯， 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它的歌单功能约等于没有。嗯，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符合国内用户的需要。 嗯，它最大优势就是便宜。嗯， 是的，是的。 你是哪个区啊？国区是吧？ 国区，肯定国区。 我也是国区。嗯， 国区学生 5块钱嘛， 5块钱 是最便宜的， 5块钱一个月那个。 对啊，那个认证一下就好了。 而且出国了之后，只有 Apple Music 的国区能听国内的音乐，其他 App 是听不了的。QQ 和网易云是全锁死的。 哦，这样的。 所以没办法，只能用 Apple Music。做的确实不太好用，我一个安卓手机都只能用 Apple Music。嗯，体验不是很好，但是只能用它。嗯。 我用 Apple Music 还好，我是从去年1月份开始用的吧，然后用了一年，然后今年又开始续订。 嗯， 然后我订的是港区，还不是国区，国区可能歌不那么全。 嗯， 然后可能港区这边歌多一点。然后我这边的感受就是觉得你谈到说怎么发现音乐这个事儿，它确实是一个不如网易云音乐，它给你各种的这种氛围音乐，我工作是听什么音乐，我放松是听什么音乐，或者我有些歌单。Apple Music 在这个方案上可能解决的并不好，它可能需要你有一定的这个听歌的这个基础，我知道我听谁的歌比较多。嗯，然后去选那个接下来的一个品位。因为 Apple Music 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可以通过你喜欢的这个歌手，然后去找到，它会给你一个歌单，比如说受它影响的歌手都有谁，它会有这样一个东西。还有说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听某一个类型，像爵士，像后摇这种音乐，它会再给你推相应的这个领域的歌单或者专辑，它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它可能需要你有一个自己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听歌体系，然后慢慢去完善，我觉得是它是这样一个特点。 对，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只能听专辑的话，你可能总得换专辑，因为它一个专辑没有多少歌。 它不是只能听专辑，你看它每个礼拜它会有那发现的新的音乐，包括你最喜欢听的一些音乐，包括放松的一个音乐，对吧？它有这个三个类目，然后下面就是你喜欢摇滚乐，它给你推摇滚乐的专辑，然后你喜欢80年代就推80年代专辑。 对，但是推荐它一周只推荐一次啊。 对呀，啊， 嗯，对， 所以说 就早就听过了。 这个确实，它推荐机制确实做的不好，这个实话实说就这样。 这个要从原来的iTunes 它的逻辑，它的创始逻辑来讲 的，一流的产品嘛，对吧？ 对，因为原来它就这样 的，它就是那种思 维，一张一张专辑卖嘛，对吧？ 包括 Apple Music 在交互上，比如说我这个歌添加到资料库，它从 iOS 12到 iOS 13，把这个竟然做到了2级功能列表，就你要点一个省略号再添加歌单，这个比较不太一样。包括它整个的交互逻辑，你不是那么像网易云那么直观。但我觉得我选 Apple Music 包括续费的话，比较大的原因就是纯粹吧，就听歌，不像网易云评论就开始，而且可能有的歌还没有， 嗯， 对吧？开个黑胶会员可能我还要再交钱，我觉得这个做的不好。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吸引我的点是什么？ Apple Music 就是它的专辑图是做的最好的。 嗯， 你看网易云音乐它那种仿，它那转啊，那个转，它就是把四周是切掉的，专辑图应该是正方形的，但是网易云就是把四个角都切掉了。 Apple Music 这方面做的还好，包括它更新 iOS 13之后加了那种歌词滚动，比较像 Spotify 那种呈现形式，我觉得也还好。这是我比较觉得 Apple Music 比较适合我的一个原因吧。 我是从 Apple Music 换到了 Spotify， 因为 Apple Music 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在 Windows 的电脑上是没法用的。它在 Windows 商店里有 iTunes 这个 App， 但是动不动就卡死，而且苹果一直不去解决，这个非常奇怪，就根本没法用。这个 bug 一直没修复。后来想的话，我如果想在 Windows 上听歌的话，网易云用不了，因为有这个版权限制，因为在海外。后来是迫不得已换成了 Spotify， 收费就贵了很多，因为 Apple Music 每个月就5块钱。 Spotify 我做的我也觉得不是那么好啊，当然因为网易云音乐是比较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的，大家都会觉得它比较好。 Spotify 本身的话，我觉得做的也就一般般，说实话，而且价格也比较贵嘛。说到订阅服务，我想推荐一下 Office 365，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在用，就是 Office 365的订阅。对，这个其实我已经使用好多年了，每年都在续，但是不是以原价去续的，原价是三四百块钱一个人一年。有个东西叫闲鱼拼车，就是它有家庭版，五个人是一套家庭版，就大家一起拼，算下来一个人一年几十块钱。我已经连续几年用这种方式来续费了。这种方式也是微软默许的，因为它没有触犯到任何法律红线，是大家在一起拼个车而已。说实话，一年几十块钱，这个是非常值的。因为 Office 365之所以叫365，是因为它是实时更新的，它不光有常用的PowerPoint、Word 还有 Excel 这些，它还多了一个我高度依赖的软件，就是 Outlook 邮件管理软件。这个东西我根本离不了，因为之前有在外企实习过的经历，就长期一使用 Outlook， 这邮件管理逻辑是其他软件根本替代不了的，这也是公认的最好的邮件管理软件。用普通版的 Office 2016或者2019的话是没有 Outlook 的。当然也不可能是只是因为 Outlook 本身每年花几十块钱，开了 Office 365之后，你的 OneDrive 云盘每个月会多给你2T 的容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百度云在国外用不了，并且我一直不喜欢百度云。另外还有就是你开了 Office 365之后，因为我买的是美区的，每个月你的 Skype 会送你60分钟的话费，就是你可以给手机打电话的这种话费，就综合考虑下来非常值得的。我也推荐过很多人去买，这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笔投资，就算下来每天就几毛钱嘛，每天可能就2毛钱。 我们公司也是一直在给所有员工提供 Office 365，所以基本上的确是非常方便的服务。 而且365明显感觉，因为它是实时更新最新的 Office 的，它要比2019更新要快，它确实启动是最快的。我曾经对比过，就是同样是 Office 2016和 Office 365， 365要快很多。2019和365比，如果365更新了最新的预览版，还是365最快。 经理还有单品吗？ 下面说一下我今年淘到的最便宜的单品。这个单品其实不是一个实体，它是一个语法检测的一个服务。 Grammarly， 你这个是第一次用吧？因为 Grammarly 我也是长期在用的。 Grammarly 好贵的，专业版好贵好贵的，每个月要花好多钱。 对， 我想 Grammarly 好贵 啊, 啊， 一个月多少钱？十几刀吧。我是课题组有人报销的。 对，十几刀，我一直在用。 它是有人给你润色吗？还是 不，全是机器学习算法的。 找人的话得另加钱，就是你在会员的基础上，你还得另加钱。 对，很多东西检测不出来。 经理谈一下你用 Grammarly 的这个体验怎么样？ 我是一直用的免费服务，但是免费服务就特别差强人意，它只会检测拼写、单复数、就是时态这种，然后比较复杂的句式它是不会给润的。 后来就试了一下， 然后我囊中羞涩，我就没有开中级会员。 来，我们有请庆理同学再聊一聊 Grammarly 这个，在你交了钱之后，它的这个收费服务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我就拿它润色了一段吧，然后我觉得跟免费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Grammarly 是挺好的。 你能讲点具体的吗？比如说它相较免费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或者它检测出来一些什么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很值得，很值这个价格的？ 就是有一些用词上还有一些说法很冗余的地方，它会给标注出来。 这个我想简单提一下，因为我刚写完了2篇论文，一篇是学期要求的，是50页的，还有一篇是发了一个 publication 10几页的，都是用 Grammarly 的高级版的。它确实跟初级版比，它多了很多功能，一些必要的功能，比如说用词不合适。同样一个词可能大家都在用的那种泛滥的词，它会提示你换一个说法可能会更好。再是在一个段落中你的句子主语成分这些东西的不合适，它也会挑出来。但是归根结底用法好不好，换一个 更好的用法，这个它是没这个功能的，所以到最后还是要花钱请人去润色的。这基本上一页要花多少钱？可能一页就20欧，差不多100多块钱。但是 Grammarly 一个月15欧，我的想法是，如果是有学术需求的话，这是很值的。但是像经理这种，就迫不得已只用一次的话，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怎么回事，他确实只能这样，因为 Grammarly 它很坑，它没有按次服，没有按天服，要买就只能按月买。但是大多数人可能一次可能真的只用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小 tips 啊，如果你想要订购 Grammarly 这个服务的话，那么你可以尝试先用它的免费服务，之后你去点击购买，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填写你的信用卡，但是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你不要提交，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他会给你发一封邮件告诉你说我们会有一个优惠，你可以用他这个优惠来购买。对 哦，钓鱼 你这有点像那个携号转网是吧，说我要转联通到移动，人说我给你便宜点套餐，他先跟你说我先你先别转。 是的是的， 满域名也是这样的，假如你不那个付款的话，他就马上说我们20%优惠。 其实 Grammarly 如果你只修改一段的话，你的篇幅不是很大的话，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打开谷歌翻译，你把这一段英语扔进去翻译成中文，再把中文翻译成英语，一般就会解决很多问题。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是万全之策还是都用。 可行的，可以的，就是如果你只用 Grammarly 初级版的话，这个是不如这么搞的。 是的，它虽然说也会初级版也会提示一些用词，但是特别不靠谱，基本上都不是原来的意思。 嗯，是基本没法用的。 经理还有单品吧？ 19年我觉得最不值的单品其实不是一个电子产品，它是一个日用品，它的价格也不高，但是特别的坑，给我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 哦， 它是什么呢？它是 炒饭机吗？ 自行车的雨伞支架，我觉得它绝对是我今年脑子进水购买的最不值的单品。 它是支在哪儿呢？支在车上？ 就车把上，它就是用来下雨天固定雨伞，然后暴晒晴天固定晴伞的一个装置。刚开始我对解放双手这件事特别痴迷，就是我在夏天的时候为了不打阳伞我都是戴面罩的，然后就仿佛一个山地车骑行选手，就因为骑车的时候打伞其实很不方便又很危险嘛。然后但是戴上面罩之后就特别丢人，我其实骑行距离就是从我实验室骑到食堂这么个距离，戴上面罩之后我的同学都离我远远的，戴上面罩之后夏天会出一脸的汗，其实它也不是很方便，但是我就觉得它解放了我的双手。然后我本来想着雨伞支架这个东西也是解放双手的这样一个装置，但是实际上你在使用的过程中评价都挺好的，说是那个固定的稳稳当当什么的，但是你在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徒劳的一个东西，就原因是你在下雨的时候它会刮风，然后你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去把这个雨伞固定在车把上之后雨伞就掀翻了。然后我在装上这个装置的第一天我的一把伞就吹断了，我换了把伞就接着用，然后我就经历着下着大雨刮着大风，然后雨伞被大风吹飞，然后自行车有一天倒了之后，然后这个雨伞支架它就歪了，歪了之后它就没法再架雨伞，它就变成了一个特别奇葩的存在，然后它就是一个棍儿支在那里。我的同学看到这个我自行车上有这么一个把，他总是在问我你是不是在搞直播，然后我说我骑自行车都要搞直播，他说长得特别像一个摄像头。对，但是我因为它是用螺丝拧上去的，所以说我已经懒得把它卸下来了，然后它是我今年买过最失败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这个雨伞不用的时候放在那个车上的一个支架，没想到你是要下雨了是吧，然后把它支上去打开。 对，挡雨的嘛， 就像那个电动车弄那个防风罩一样是吧。 对，它那个挺有用的，因为它不会被吹断，它而且它很稳。哎，所以说解放双手真的是一场徒劳。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看起来感觉像适合我这种身体平衡性不好不能单手骑车的人，但是想也能想到这个东西的体验不会好的，风阻太大。 然后我今年印象比较深刻的单品就这些。 我感觉你买东西有一个特点，就不买旗舰，不买旗舰可以既体验那种质量还行的一个产品，而且价格上也还可以是吧，你看像 iPod 像 Mac 都是这样一个选择。 对呀、啊，我不买旗舰原因你还不明白吗？ 这个键又能很省钱，而且硬件的提升如果不大的话，那买两个其实差别不是很大，而且价格上有非常大优势，那这个 选择就很明确啊，这个我倒觉得比较推荐的。 多种原因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好，那洋葱今天有什么特别好的单品推荐吗？ 要我先推荐吗？可以啊，我可以先推荐。不过呢，因为我的思路跟各位是不大一样的。那其实我首先讲一下我先推荐我的产品吧。我要推荐的其实是Surface Laptop 3或者是同时代的 Surface Pro 7这两款设备。因为呢实际上我没有购买这两款设备，但是我自己现在在用的是 Surface Pro 6。我之前是一个苹果用户，这个各位都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苹果的产品了，所以呢本来今年我就在想说我要买一台这个 Windows 设备，因为我的需求一定是因为我经常出差，所以我一定需要一台超级本。那么当时 Surface Pro 6其实它的价格已经降到了7000块钱不到，好像是6000接近7000块钱，但是呢它加上了这个键盘，就是它的键盘本身的售价有1000块钱嘛，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了。但是我在买到手之后呢，我就觉得六代 Surface Pro 6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坑的产品，所以说今年真的很推荐各位去买这个 Surface Laptop 3。为什么呢？其实我可以讲一下背景啊。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苹果设备我已经不用了，这个跟今天要分享的其他几位来宾的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点。其次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在做半导体这块，所以呢 CPU 行业本身它的发展实际上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制程或者说它的工艺快要达到极限了。虽然说现在台积电还在说将来我们可以做0.1纳米甚至0.3、0.1纳米做到这样的程度，但至少在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做7纳米或者英特尔的10纳米其实已经逐渐的在把这个工艺推到一个极限的程度了。那么实际上每年 CPU 的提升性能或者能效的提升其实比较有限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就对于普通消费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就意味着明年它更新一个新的处理器或者更新一个新的不管显卡设备也好，它的提升可能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们这样一台 PC 你买来之后它的寿命会非常长，只要它不坏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好事。但是呢由于前两年出了一件事情，就是 AMD 它把一位元老级的人物给找回来了，所以说它把它的整体架构做了一个革新。那么革新之后呢就导致了 AMD 的产品突然之间在性能和能效上面突然就有了竞争力，而且呢它的价格甚至还比英特尔要便宜。那实际上你要知道就是英特尔在 CPU 这一块它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水平的位置，它其实真的是比 AMD 要高出一大截的。但是这个时候突然间 AMD 就赶超了，就导致了这两年整个 CPU 行业出现了在性能和能效提升上面的一个小高潮。这个其实特别不容易的，尤其是这些年在 CPU 这个本身它的发展已经快到极致的情况之下，我之前买的这个 Surface Pro 6各位应该非常清楚啊，尤其是去年和前年是英特尔酷睿八代特别特别火的一段时间。因为当时呢为什么酷睿八代会非常火呢，我讲的是低压版的处理器啊，是因为那段时间 AMD 出了他们的新的处理器之后呢，英特尔就特别特别着急，他们就突然觉得哎，好像 AMD 突然间有赶超的趋势，而且价格还比我们便宜，所以他当时其实有临时乱了一些阵脚，所以它以非常快的速度就推出了英特尔酷睿八代低压版的，从双核直接升级到了四核。升级到四核之后呢，当然我们可以去这样理解，就是它的性能可能会提升非常多。然后你可以看到那段时间有非常非常多的行业的媒体文章告诉你说，这次英特尔是把屁股坐在了牙膏上面，就是一管牙膏都挤出来了，告诉你说这次的性能和能效提升真的太牛逼了。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这个要打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号。包括苹果采用英特尔酷睿八代的笔记本实际上都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也就是我之所以认为这个 Surface Pro 6我觉得很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跟各位分享一下，英特尔酷睿八代的这个处理器前后有两种架构，第一批呢是 KB Lake Refresh， 第二批的叫 Whiskey Lake 啊，还有一批叫加农湖，这个就比较特殊就不说了。那么第一批呢基本上就可以认为是对抗我刚刚所说的 AMD 的它的一个很乱了阵脚的这样一个作品。市面上的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这样的一个八代超级本，包括我现在在用的 Surface Pro 6。那么它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以前的这种超级本啊，一般来说在设计上一般的 OEM 厂商会设计一个15瓦的 TDP，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设定了。但实际上呢 在因为这个八代的酷睿四核上的太着急了，所以说它的能效和发热水平真的是不怎么样。那么虽然说英特尔还是给所有的 OEM 厂商告诉你说我们这个还是15瓦的 TDP， 但是厂商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这样呢？它实际上是做不到这样的。很多的八代的笔记本它只能做到10瓦的 TDP，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低的功率了，再加上它的温度控制机制。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小米是在整个八代酷睿里面笔记本做的比较激进了，它的 PL2 的设定是44瓦，但是你看一下它的温控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它，我们就这么说好了，一个处理器它有一个睿频，睿频指的就是它最高可以冲到怎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睿频呢一般来说有一个睿频时间，也就是说我最多可以支撑比如说大概十几秒二十几秒，这是一个常规的设定，但是二十几秒之后由于我的TDP 的设计或者说由于我的温控设计，它必须把这个频率给降下来了。那么实际上呢，很多的笔记本设计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睿频，八代的酷睿它的睿频大概只能坚持十秒或者十几秒的时间，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就是在那一圈的笔记本里面。那你知道 Surface Pro 6是一台完全没有风扇设计的笔记本，而且 i7 版也是没有风扇设计的，没有风扇设计就意味着它的温度会非常高，或者说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得非常高，它采用这种被动散热的方式。那么它的 PLE 的睿频时间是多久呢？是2秒钟，也就是说它最多最多可以达到的最高频率，它宣称的最高频率只能坚持2秒，之后它会 一降再降。如果各位真的你去体验一下 Surface Pro 6，你就会知道如果你用 Photoshop Lightroom 这些去编辑照片的话就会很清楚，大致上跟没有风扇的设备比起来会有多么多么的坑。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一代的八代酷睿低压的 i5 和 i7 实际上他们的性能水平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去市面上看他们的笔记本价格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之所以说 i5 i7 它的性能差不多，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i7 它的那个频率更高，但实际上由于不管是工艺也好制程也好，因为上的非常仓促，所以说它对于睿频的能够达到这么高的高度实际上时间也非常非常短，它的持续性能跟 i5 几乎差不多。所以说八代酷睿是一个非常非常坑的一代产品。那么我前面其实还说了，就是八代其实有第二个架构版本，那个其实过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到了今年年初或者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出了十代的酷睿，Laptop 3已经开始采用了。我刚查了一下它的最低配版的是 1035G7 i5 版的，然后呢实际上如果你去看一下这款 CPU 的大致的测试，你就会发现它的成绩真的比八代要好处太多了，也就意味着说Surface Pro 7 Surface Laptop 3它相较于上一代产品它的性能尤其在能效提升方面会非常非常高。但是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为什么 Surface Pro 无论是 i5 版还是 i7 版它都是已经不带风扇了。 六代的 Surface Pro 7是带 i7 版是带风扇的，拆机我见过， 4G LTE 版的 4G 是带风扇的，但是如果不是 LTE 版的 i7 也是不带风扇的，就各位去可以去看一下在官网上。那么所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各位在买国行的时候，包括这一代的 Surface Pro 7也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不是买 4G 版的，你买的是普通 WiFi 版的，那么 i7 实际上它也不带风扇，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要购买 Surface 家族的产品，那么 Laptop 一定在性能方面会比 Surface Pro 7要更好，而且可能好的还不是一点点，因为它带有风扇。这个是我想推荐今年特别想推荐的一款产品啊，就是如果说你不考虑苹果设备的话，考虑 Windows 设备的话，这是一个很值得的选择，因为它实际在性能的提升上面会比前面的几代产品都高出非常多。这个而且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会相对稳定，就是可能在明年出新的酷睿或者说新的英特尔的处理器的时候，它提升可能不会这么明显，这也是市场在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吧。 另外我查了一下 Surface Pro 6 i7 版早期的普通版的是没有风扇的， 因为其实的确微软在产品定位上越来越倾向于 Surface Pro 这样一款设备是尽量可以不要带风扇的，它也有自己的考量吧。 有人说是带的，有人说是不带的，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带的，因为从 TDP 来看，因为 i7 它给了十几瓦应该是要带的，不带的话 你像苹果连9瓦都要带一个风扇 ，i 五版是从5代不带风扇了。 是 i 五版的确是不带风扇，那么 i 七版有没有带风扇？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因为其实之前我们跟微软内部的一个人员也讨论过，然后呢他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未来都期望整体 Surface Pro 这条产品线不管是 i5 还是 i7 都可以不要带风扇，这个也可能是他们基于这个体验上的考量吧。但说真的，因为平常呢我有一些做图的需求，所以我也买了他的那个 Surface Pen，然后我自认为说他用 Photoshop 可能体验会非常好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因为我经常抠图啊等等 很差的，建议换 iPad。 对对对对对，其实如果说你真的去体验这个过程，你会感觉到因为它又不带风扇，你用 Photoshop 它整体发热会非常高，然后你用这个笔去在上面画的时候，你整体手贴在上面你都会觉得这个设备非常非常热。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考虑苹果设备了，所以呢整体上我仍然认为虽然 Surface Pen 它本身相较 Apple Pencil 在延迟方面还是会差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已经跟一代的笔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在不停赶超的过程当中了。 啊，我是想稀释一下我们节目的硬核程度啊，这洋葱就是一贯的这个风格。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你是用 Surface 是吧？就投奔微软阵营了。那之前是用了 Mac 阵营，这你是用了 Surface 多长时间？ Surface 用了才半年吧 ，Surface 用了半年，对。 就感觉切换过来没有什么。不觉得就觉得可能不适应的地方，就直接可能直接上手就用。 这个问题你问我就不应该了，因为我用那么多电子设备，其实我是在不同平台之间各种跳的，我完全不依赖于任何生态。所以说呢，而且如果说我用一个东西的话，就我平常日常在用，那么我一定会挑一个跨越所有平台的东西，所以说我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各位也可以采纳我这种方式啊，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热爱玩设备的人的话，那你也可以采用这种不需要依赖于某一个生态的方式，因为这样意味着你比如说不管是安卓也好 iOS 也好 macOS 也好 Windows 也好等等，可以在各个上面去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去玩。 提到电脑的话，我想谈的还是很多的，因为我一直关注 3C 行业，包括我关注供应商，包括我之前在海通证券做过芯片的行研，包括我个人的笔记本是一年一换的，我对这个行业是有很高的热情的，可以，我们也做过一期笔记本的节目。但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现在笔记本行业是严重萎缩的，这跟上游供应商的关系不大，跟英特尔和 AMD 的出货能力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因为现在对笔记本的消耗说实话不像以前那么大。然后如果提到今年的话，今年我只对我的笔记本电脑做了一个常规更新，从一代的隐士换到了二代的隐士，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可讲的，15寸的这种轻薄高性能本里边只有这么几款，戴尔的 XPS那个好久都没更新过了，不太值得买。然后就是 ThinkPad 的隐士，然后就是经理的那台 MacBook Pro， 但是我有CUDA需求，所以我基本上只能选这一台，这是没什么悬念的。如果要提到现在值得买或者说什么东西是坑的话，英特尔刚刚更新过十代处理器，也是英特尔最狡猾的一次。十代处理器的第二版本，这次英特尔分了两种，一种是 Ice Lake， 就是它是用10纳米工艺的，它配了一个比较好的核显，它的核显提升可能是前代的两倍，又加了 WiFi 6，虽然现在 WiFi 6很多人都不用，因为 WiFi 6的路由器太贵，但是它有，然后它带了内置雷电3，这很有诚意，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的 CPU 部分没什么提升。就像 Surface Pro 从6变成7，很多人以为会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但实测下来7的续航还不如6。英特尔这次我不知道他在搞毛， Surface Pro 7的续航只有4个小时，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 Surface Pro 7现在的价格也是比较尴尬，起售价就是最便宜的那个 i3 的，就以前的酷睿 M， 现在是5000块钱，因为上一代是相当于渠道价能压到4000块钱，多了1000块钱，性能没什么提升，所以现在 Surface Pro 在国内我关注了，在国内也好还是在欧洲也好，卖的都不是很好，这个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在英特尔身上。英特尔同期发布的14纳米的十代处理器，那个虽然没有 WiFi 6，没有雷电3，就是这些革新性东西都没有，但是它很厉害，它把 i7 低压的 i7 做到了6核， 这个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的，因为标压 i7 45瓦的 i7 进入六核时代也就两年的事情，但是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低压15瓦的弱鸡处理器竟然能上了六核，并且厂家调教都很激进，有些厂家直接给35瓦的功率，然后最后跑起来比那些大的高性能本实际上不差的。嗯，然后很多人就在想以后笔记本行业会朝什么样一个形式发展，基本上就是看英特尔的动向，但是今年英特尔搞了这么一出，分出来两条生产线，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OK， 行，笔记本话题大概就聊这么多。那战豪那边今年有什么年度推荐的单品吗？ 今年说实话我买的东西相比于往年收减了，但是我觉得要比大多数人买的是要多的，因为我是个电子设备发烧友。但是如果说要推荐的话，真没什么产品是值得推荐的，因为产品值不值得买关键取决于的就是它的价格，没有绝对香也没有绝对臭的产品，只要你价格合适的话你就值得买。但是今年是 3C 市场白热化的一年，很多厂家互相之间打价格战，年初的价格可能要比年末的价格要贵1000多块钱，所以要说什么东西值得买的话还是要看一个价格吧。我今年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自己老大不小了，我要买的设备要买就买旗舰的，我指的是那些不需要经常更换的设备，比如说摄影设备，比如说像我买了一把很好的键盘。当然电脑这种东西没办法的，今年买的是旗舰，明年就是弟弟。我自己觉得我买的比较好的一款产品，就是买了很不后悔的一个产品，就是 HHKB 那个静电容键盘，今年出了新款蓝牙的 啊， 那个花了我2400块钱。说实话我当时还是犹豫了很久，犹豫了能有半个月，也查了很多相关的评测，静电容键盘相对于传统的机械键盘它有什么好处，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到底值不值得买，还发过两次朋友圈问我的朋友，因为我朋友里当程序员的还是很多的，很多程序员都有这个，最后是咬咬牙2400块钱买了个键盘。但是我觉得如果它能让我使用好多年的话它就是值得的。 这个键盘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它跟机械键盘那种键位感是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那传统的机械键盘。 首先呢就是机械键盘，比如说樱桃的轴，它是里面是有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轴的结构的，它是通过线位来判断触发的，就是你这个轴到了这个位置，那么现在就相当于这个开关是打通的，每个轴就是一个开关。然后这个静电容键盘听起来很高端，它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薄膜键盘结构上做了一些更改，它把触点就是薄膜键盘中间那个触点取消了，这样的话理论寿命会长一些，然后通过电容的大小来判断是否触发。说实话买它主要还是因为不是因为它是最贵的，我要是说在最前面，而是因为它的这个键盘布局方式我非常喜欢。这个键盘在5年前我就已经很看好了，那时候觉得太贵一直没有购买。它是一个对称式的，我觉得还是很讲究美学的，而且比较小适合便携，直到今年它出了新款最后就没忍住了，我就买入了。我觉得键盘也好鼠标也好，外设是一个工作流的核心，它相当于一个车的方向盘，这个东西配好的话对整个工作流的提升它一定是有帮助的。 它的这种键盘手感还是接近于我们之前的那种普通键盘的手感是吗？ 会比薄膜键盘更好一些，因为薄膜键盘的键程很小，就像镜里的那个麦克它只有 0.5 毫米的键程，当然那个不是传统的薄膜，那个是蝴蝶。一般的笔记本上的薄膜键盘它是 1.几毫米的键程，就是传统的剪刀脚结构，但是这个看起来它像机械键盘，实际上它是类似于薄膜键盘的结构，但是它的键程可以做到4-5毫米，就敲下去还是很舒服的。当然我觉得也很少会有人会购买它的，这只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总结吧，觉得今年这个东西买的是很值的。 这个是不是要改键位啊？它这个跟传统键盘不一样的话。 是这样的，它要去适应的，因为它的按键很少，它是 60% 布局的，很多按键是没有的，上下左右也没有，要通过组合键来控制。 功能键是不是也没有？ 对，没有 F 键， 60% 的布局很紧凑，适合程序员。 没有功能键的话还不见得适合程序员，他用 VS、 你用 IDE 的话是不适合的。 是是， 但是如果你是 Vim 这种的话还是比较适合的，再加上如果是 Mac 用户的话，因为他对 Mac 有大量的优化也是比较适合的。 确实 他就玩笑话，就是看他适不适合这款键盘，就看他普通键盘上 AIO 是不是都磨掉了。太冷了太冷了，忽略。 没，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没有，我没听懂这个，谁解释一下啊？AIO 这个 入门程序员，它是 Ctrl C 和 V 磨掉了， 其他的话可能是 Ctrl 斜杠、然后 Ctrl A 磨掉 Ctrl S 磨掉，对吧？我说的 AIO 这个是 Vim 操作。 嗯，对， Vim 大佬不需要 F 键。然后今年我买的东西还是挺多的，相比一般人来说可能跟之前不是那么多，包括我买入了三台相机，其中一台已经卖掉了，是尼康的 Z6。 我今年开始就设想一个我以后购买器材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搭建一个比较合理的工作流。我拿着一台相机出去拍照，然后在外面的话我可以把照片发到手机上或者发到平板电脑上，方便我观看，并且做一下简单的修图发到朋友圈，然后电脑相机带回家之后，相机里的照片绕格式的要传到电脑上进行后期，包括有的时候会拍一些视频，然后这个视频也是后期处理然后要再发布出去的。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然后就有了今年的第一台相机，尼康的 Z6， 也是今年大火的一台相机。火是因为它降价了，降到10000块钱左右。从性能上来说它非常好看，就是你去贴吧里去看，很多键盘摄影师都会告诉你尼康 Z6 很强，各方面操控体验都很好，这个我是不否认的，它的操控是很好。我当时之所以卖掉有两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做 UP 主，我是不怎么拍视频的，作为拍照来说它的视频功能非常非常多余。第二点就是它相对于我之前使用的相机来说稍微有点沉，因为一个设备到底好不好用，它的参数它的性能可能是次要的，对于一个相机来说它的肩带舒不舒服，它拿起来它的握持感怎么样，它的续航好不好，这些东西可能对使用的影响更大。我是因为这些因素把它卖掉了。然后后来呢又换掉了，又买了一个佳能的 EOS RP， 今年刚发布的一个廉价的全画幅相机，只要6000多块钱，这是国内的价格。我是在德国打对折的时候买的，比国内还要便宜2000块钱，用起来还是很顺手的，体积小。但是在买了它之后，我面临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我要开始转型做 UP 主，要开始做视频。我之前个人有一台 iPad Pro 11寸的，不得不说那个东西非常好用，我也做过它的视频。但是我在拿 iPad Pro 剪视频的时候，刚开始还好的，因为 iPad Pro 剪视频说实话是要比 PC 要快很多的。这么说吧，50000块钱以内的工作站剪视频速度渲染，就最后导出渲染的速度应该是没有 iPad Pro 快的，这个是有对比视频的。 iPad Pro 上的那个 A12X 那个处理器非常强悍。 是用什么软件剪 iPad 上？ Luma Fusion非常非常好用，只有 iOS 和 macOS 上都有，但是 iOS 上的那个不可替代性很高，因为就这么一款。 Mac 上还有 FCP， 但是 iOS 上能用的基本就是 Luma Fusion， 只要100多块钱。 它那个也是非线性剪辑吗还是啥？它那个 对，它用起来跟 PR 很像，但是它不会卡死。 不是你用 Pad 剪视频的话，那也是通过平常的那种帧数的去来回切换嘛？用手的话， 对，用手指头滑，对，但是用户体验并不差。嗯，用 iPad 剪了一段视频之后，我是能感觉到 Luma Fusion 这个 App 以及 iPad Pro 这个东西的强大的，因为性能确实强。我的工作站和我的 iPad Pro 在这对比，最后导出然后比一下， iPad Pro 可能只花1/3的时间，这个是真的，我之前都没想到差距能有这么大。 哦，你是指的这个它渲染成片的时间是 iPad 更快是吧？ 对， 它导出的这个时间是 快。 对， 那整体剪视频剪视频的这个流程呢，比如说我从开始用手开始去做这个操作到最后剪，跟你用 Mac 或者 PC 去剪视频哪个更快呢？因为我总是感觉它平板肯定会操作上可能会不是那么顺畅吧。 明白明白你的道理，就是他们是有差异的，你要讲效率的话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就在于在 Luma Fusion 上困扰你的不是你拉进度条的时候它卡死， Luma Fusion 上你拉进度条的时候它是非常流畅的，行云流水吧，没有任何卡顿。你可能会觉得你用手指头去拖然后反复的去找那个时间点会比较麻烦，这是没办法的，这个它毕竟不像 PR 一样。PR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使用习惯，我是用 JKL 的，就是卡在那个时间点然后一刀剪掉，这个是做不到的。但它毕竟不会像 PR 一样动不动就崩溃卡顿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最后你说哪个效率高的话，我综合考量我觉得 Luma Fusion 对于小规模小制作的视频来说它的效率是更高的。 你是直接用相机拍完直接导到 iPad 里就开始剪？ 对，有 Type-C 的读卡器，因为 iPad Pro 2018款接口变成了 Type-C， 这个很良心。读卡器把视频导进去开始剪，剪完了然后再导出来，导到移动固态硬盘上，很方便，非常快。后来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后来拍的视频就比较长了，一个视频可能素材就20多个G。我的 iPad Pro 买小了，它是64G 的，导进去20多个G，导出来又10几个G，一下就爆了。所以呢 ，iPad Pro 11/2018款我已经卖掉了，已经在德国卖掉了，我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现在没有平板用，在这边买又太贵，我想换一个256G 的12.9寸的这样的。但是如果各位有生产力需求的话，如果各位有这种剪视频修图，如果你对这种移动生产力感兴趣的话，还是很推荐你买 iPad Pro 的。因为同样是剪视频也好还是修图也好， Surface Pro 可以跑 PS， 现在 iPad 上也有完整版的 PS， 我可以保证的是 iPad 这个 PS 的流畅度是完全碾压 Surface 上的，这架构的问题，一个是 ARM， 一个是 X86 太冗余了，这是根本比不了的。但是如果各位有其他程序的需求，你比如说硬要说编程的话，这个没办法，那 iPad 是做不到的。虽然把它卖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推荐它。嗯，我之前还买了一些配件，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闪光点，没什么过多值得讲的。嗯，我想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在构建一套这种工作流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我们的前后可能会涉及到什么样的这种细枝末节的问题，比如说储存卡格式，比如说你拍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有多大？很多键盘摄影师他不管这个的，他可能觉得拍视频参数越高越好，码率越高越好， 1080p 不能看，只有 4K 能用。如果你拍 4K 的话，你真正操作下来会发现10分钟可能60个G 就没了，很多人是存不起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只买一张卡，然后你就只能拍10分钟。就这种事情可能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考虑比较少，这个真的是有过相关经验的才有这种觉悟，就是越好的可能不是更适合你的。 洋葱有用过这种移动设备去剪视频修照片吗？ 有啊。 你的感受怎么样？因为我感觉还是对这个移动设备做这个事情比较存疑，想看一下你使用体验如何。 因为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就是用 Windows 来修照片或者调色等等，这是一个常规的过程嘛。那其实对我来说 iPad Pro 可能不是一个特别方便的工具。其实我周围也有很多在用 iPad Pro 做修图工作的人，那有一些人他觉得很方便，有一些人觉得不方便，这可能是个人的这个习惯问题吧。 正好我看你后期的软件像 Lightroom 是退订了是吗？ 我刚刚有说过 PR， 就是很多人剪视频都是用 PR 嘛， Windows 上也好， Mac 上也好， Mac 有人会选择 Final Cut Pro， 但是作为一个通用的东西， PR 一提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用来剪视频的。但是 PR 有一个问题，它这么多年一直解决不了，就是太容易卡死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剪视频项目快剪完的时候，然后突然 PR 进度条出来了，崩了，然后你是继续呢还是关了呢？当然大部分时间继续是没有用的，一关再开项目很可能没保存，就是这样。这也是我当时就逐渐放弃 PR 的一个原因，再加上 PR 是收费的嘛，就 PR 破解版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提了， PR 是收费的对吧，政治正确，再加上它又是这种订阅制，它不是买断制，我很不喜欢订阅制。后来是用了 iPad Pro 之后，我曾经享受了几个月的 LumaFusion 剪辑的便利性，以及这个软件买断制的也一下也就100多块钱，很方便很好用，而且它不卡。当然你要说一些专业的操作的话，甚至不用讲很专业的操作，去卡时间点的话，这个也是电脑上的软件更方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后来我把 iPad Pro 卖掉，我在电脑上剪视频的时候发现了，或者说我开始使用一个我之前听说过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用过的软件，叫达芬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那个是调色吗还是软件？ 其实不是，很多人以为它是来调色的。大家之所以会这么讲，是因为达芬奇的调色实在是太强了，它的工作流程跟 PR 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 PR 能实现的剪辑这些工作它也是都有的，它是电影工业的产物，它对接的是电影工业，但拿来剪视频的话它也是非常爽的。而且标准版的达芬奇是免费的，随便用的，这也是我切到达芬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要钱啊，正版授权，而且它不会像 PR 一样动不动卡死，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然后如果提到修图的话，纯粹的照片的话，我电脑上用的是，我早期用的是 Lightroom 可能用了能有7-8年，从高中开始的时候就在用，但是后来逐渐意识到一些问题，一个是 Lightroom 这种订阅制如果追求正版的话我觉得代价有点高，再一个就是它在解某些相机的 RAW 这个上面它的算法不是很好，出来解析度不是很高，所以我现在在用的是菲斯的 Capture One， 简称 C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它可能比较小众吧，但是在摄影圈里还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它也是一款标准版免费的一个后期软件，有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 C1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用的，甚至很多地方比 Lightroom 要好用。 原来 iPad 上我尝试过，以后我修图的流程也交给 iPad， 但是 iPad 直到目前为止，除非你每个月花35块钱去买 Lightroom 的订阅，不然的话没有一款后期软件是可靠的，所以逐渐就放弃用 iPad 修图了。 洋葱之前好像是推荐用 Lightroom 去做后期。 我没有推荐过吧，这个是一个常规配置吧。 是，可能95%以上的摄影师都在用 Lightroom， 在我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从版权这部分去考虑的，如果要购买正版的话 Lightroom 的订阅费用有点贵，说实话我就放弃了，因为在德国使用盗版这代价实在是太高了。今年我觉得我买的最值的一款设备，当然国内是买不到的，就是99欧元的 Xbox One S， 前段时间德国这边黑五特价，99欧元折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在国内的话应该是1300块钱。买到之后我是认为这款设备是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的，我很喜欢它。我之前是不知道的， Xbox 除了能玩游戏之外，它能当机顶盒用。我现在德国我可以用它看 CCTV， 因为有这样的 APP，PS4 是做不到的，这就非常方便啊。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打开 Xbox， 看看北京卫视，看看东方卫视，看 CCTV， 这个很爽的。玩游戏的话它的性能不像天蝎座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也够用，玩玩赛车，玩玩射击这样的也很好。而且考虑到它购买的时候的价格700多块钱，真是觉得香的不行。我也推荐了能有7-8个朋友去买，他们也都买了，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价格买到这样的设备它确实很赚。 OK， 洋葱还有要聊的设备吗？比如你的这个 Google Pixel。 其实 Pixel 设备啊是我本来想推荐的，因为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般的国内用户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推荐方案啊，因为 有门槛是吧？ 不，就是它因为对于国内用户来说它可能使用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很多功能，就国内很多用户期望有的功能是没有的嘛，像什么来电拦截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追求一个很纯净的系统，并且像我们之前聊的那样，我们之前有聊过一期安卓嘛，那期安卓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是我有特别讲过Pixel 设备是有很具体的反映安卓这套系统的精气神到底什么样子的。那如果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会发现它跟国产手机其实有非常大的差别，尤其它在制造等等各方面，它的手感那个是最能表现谷歌在安卓这套系统上想要表现什么的。如果说你有玩机的需求的话， Pixel 4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Pixel 4你有去店里体验过吗？因为我这边很多，我去玩过好多次。 有啊，没有去店里体验过，但是我有朋友是有的，所以我有体验过。 我觉得它最大问题就是太贵了，在这边要700块钱，700块钱和 iPhone 基本一个价位。 嗯， 我觉得它最大问题就是贵。 是， 所有产品它好不好还是要考虑价格的。这个价格在欧洲卖的也不好，在大陆它不卖，在全球它卖的也确实不好，毕竟它产能有限，它订单太少了。第四代我看了一下是富士康代工的，富士康给它批的订单很少，它价格也压不下来，这是没办法。要论软件体验的话，我不考虑国内的问题，就考虑在国外使用的话它应该是很好的，但是还是价格太高太贵了，代购回去的话呀，我不知道要多少钱了。 我了解到 Pixel 更多的还是它这个夜景很强大，这个是给我的一个印象。 嗯，对，从第二代开始就很强，因为谷歌工程师牛逼对吧。很多人看 Pixel 的时候他会有个误区，他会看它的硬件然后觉得它是一个电子垃圾，但它背后的东西还有很多是有价值的。一个是它多帧合成算法，它可能双摄，你像它最后拍照跑分出来它不比四摄的差，然后再考虑到它毕竟谷歌服务是人家自己的嘛，体验性上确实会好一些，没有一些多余的东西，对于有这种追求的人来说它是好的，但是确实太贵了。 好，各位还有推荐的单品吗？ 今年推荐买的单品，我想推荐一下我没买的一部手机，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摸过它，但是我觉得它很值得买，我想做一个云推荐可以吗？ 可以啊，是折叠屏那款吗？ 不，那买不到的。我想推荐的是华为的 Mate 30 5G。虽然我之前对华为很不友好，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在油管上放了个视频，我去喷华为，对吧？那个还挺多人过来支持我的。但是如果真要从产品的价值上来考虑，不考虑谷歌服务的话 ，Mate 35G 款，我觉得是现在年末比较值得入手的一款手机。渠道价的话，也就4000多块钱。首先它是 5G， 首先它是华为的旗舰配置。再一个就是，虽然华为主推的是更贵的 Mate 30 Pro。5G 版6000多块钱，但实际上那个 Pro 它的屏占比是因为它侧面是曲 面的，所以它高。单纯看上下吧，下还有下面的话，它并没有 Mate 30好看，很多人忽略了这台机型，而且曲面屏侧面很容易误触。我有家人就在用这款手机，体验并不是很好。然后4000多块钱的 Mate 30 5G 不就不带 Pro 的，该有的都有，旗舰级配置，4200毫安时带无线充电，然后也是990 5G 处理器，然后性能也是第一梯队的，各方面都挺值得买的，做工也中规中矩。我个人觉得现在如果要换手机的话，不换 5G 有点可惜，因为 5G 现在一线城市是普及了的，明年的话资费也会降下来，明年的话很多大量的 5G 手机也会涌入，现在买 4G 手机确实有点不太值当。 我去年11月份去那个通信展，10月份1号他们所有的运营商在那一天宣布我要商业化用 5G 的时候，然后就正好去了，然后摸了一下那个 5G 的这个手机的他们使用体验，网速上就跟大家看到的那样网络上宣传的一样是差不多，但是我就问说我这个 5G 的信号咱们是从哪儿可以拿到，他跟我说就是你只能在这个展厅能收到这个信号，如果说你走到别的地方可能还差点事儿。就是我的一个顾虑，包括他给我传达给我解释的一个顾虑，就是可能短期之内，刚才可能说你谈一年，我觉得可能过于理想化就推这个 5G， 因为 5G 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的，就是它这种衰减度非常快啊，就是你必须要建很多基站来覆盖它，不像 4G 那样。对，尤其像室内它 是这样的。 尤其像室内它穿透性要更弱， 穿透力不行，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说它这种到底能不能像达到 4G 这样的一个推广，我觉得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可能并不像一年或两年这样一个时间段。 这个要看的，一线城市我刚刚说了，北京上海基本已经普及完毕了，上海可能还能差一点，但北京是最先做的。然后从国家政策上看，我有关注过这个，我觉得2000年年末之前全面普及问题不是很大，从政策上来考虑。这个看苹果的风向基本就能看出来，现在中国是苹果最大的市场，苹果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会推 5G 手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就那时候估计已经差不多了，而资费肯定会降下来的，现在暂时比较高。像我们中国电信的这种上海校园卡很快就会加入 5G 套餐了，就算下来像不要钱一样。 但其实像 4G 这种套餐，它的这种资费被打下来也是因为互联网套餐进来了，而不是像是 4G 主动的去降价。不知道 5G 出来之后互联网厂商会不会去做这样一个跟进，可能要这个时间要更延后，我觉得。 这个总归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之前很多人有个顾虑，就是 5G 无用论，确实很多人觉得 4G 够用了是吧，4G 不够用的时候都是信号覆盖不好的时候，这种时候 5G 也没有用对吧，很多人有这个顾虑，就是 5G 到底有没有用。然后有很多专家提出来一些宏伟的蓝图，说 5G 用在商用上，用在工业上，能改变国家命运，说出这种话。各位有没有想过，就是对你个人使用来说， 5G 会不会提升你的生活质量？我个人觉得 5G 可能在日常使用上最大的改变就是加载速度快，我们要看网页看视频的话，加载速度会快很多，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一些明显的提升，想不到，因为它的穿透能力穿墙能力是不如 4G 的。 但是如果说那个 5G WiFi 的话真的是快，我有一个应用场景牵扯到我说的那个单品入手之后，我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迁移数据嘛，但是我发现我这个网络环境我就配不上这样的一个设备，就是我在这个校园网的情况下我迁移了两天我都没有成功，所以说现在我其实是拿它作为一个全新的机器来用的，我其实没有迁移数据。 那可惜了， 原因就是实在太慢。如果我用 5G WiFi 的话应该只需要2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以内，应该是这样，但是没有，就是这么残酷。 推荐购买移动固态硬盘。 这个 5G 我还是去那个展啊，通信展，我去看他们那个 5G 的一个应用，其实这个东西在工业上还是有一些成熟的。比如说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铁塔这家公司，铁塔是把移动联通电信他们这个基站做一个整合，就是你们不要再额外建了，我来统一去调度这个资源，然后大家能够更快的调度这个我们建塔的一个速度嘛。然后他们在做一个事情，就是通过 5G 在每一个塔上然后就做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可以去看，比如说这个塔会建在我们的农业区或者说油井区，它会用这个摄像头去 看周围的这个像是秸秆焚烧或者像森林火灾，然后通过这个同步给林业部门去告诉他哪个火灾啊，还有一些温度感知，这样他做这样一个事情。他作为一个高点监控平台，然后搭配 5G 去作为一个高速回传，像国土、农林、水务给他们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支持，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是落地的一个场景。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就是 5G 港口，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相对落地一点应用，就是 5G 港口需求就是要卸货，我从船上把这个货卸下来，但是人为去卸货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站到很高的地方，而且条件非常艰苦，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些特别机械化的设备。那之前机械化的设备不成熟的一个原因就是 WiFi 的延迟要比较高，延迟了20毫秒左右，而 4G 的并发性和它那种相比 5G 来说要弱。 5G 来说的话，它可以接入几个 5G 的基站，它就可以去把这个几个的像是卸货的这种设备去做一个调度，工业上是比较落地的一个应用吧。而且你刚才谈到说可能这种加载，其实就像 YouTube 他们做那个云游戏嘛，它就是我可以加载直接用。我看到移动他们也在做那种咪咕游戏，就是我不用下载这个游戏，我就直接可以用，直接可以玩，在云上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但是他们那个游戏目前呢还没有上线，就是苹果不允许他们上线，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是做一个平台的一个事情。但是总体来说，对这种像是以网速加载资源的这种演示，包括他演示了很多这种 5G 级别的游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可能比较近的一个事情。好，那么这期节目还是聊了很多就是我们这一年买过的一些单品。那我们感觉聊下来之后会发现，就是包括像静理聊的一些思路，购买单品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不买旗舰。那如果说这个单品它今年买完之后明年它升级的幅度或者频率没有那么大，那如果我买去年的旗舰，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价格上的优势，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实惠的一个购买的策略。杨松那边谈到说可能说我不依赖生态，那这样不依赖生态我可以很好的从 Mac 阵营切换到 Windows 阵营，这样我对我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工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转换上的习惯。然后战豪谈到说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想在摄影啊或者说在一些拍 Vlog 上有一个设备上的支出的话，我可能就是比较好的去一步到位的去买一个旗舰产品就可以了。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真的要看自己的这个实际的需求。如果说你真的经济上可能并不是那么充裕，那不买旗舰就非常好。如果说你真的是想把这个事儿想做特别好，或者说你想完善自己的工作流，那买旗舰也是一个比较方便以后也不用更新换代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 对，买今年次旗舰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价格。 是啊，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大概聊到这里，感谢战豪、洋葱、静理的这个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